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老爸，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876资讯。在3个月的激烈演技角逐之后，今天晚上8点15分，浙江卫视我就是演员终于要迎来总决赛的巅峰对决。本期节目除了6位影视圈顶级导演的专业助阵，还有特邀参谋官郭涛、翟天临进行精彩助演。脱颖而出的4强演员王阳、涂松岩、韩雪、宋轶将要在这座以演技为唯一视角的舞台上进行角逐。由孔笙执导，侯鸿亮担任制片人，王凯、杨烁、董子健主演的电视剧《大江大河》将于10月10日在北京卫视和东方卫视开播，并同步登陆腾讯、优酷和爱奇艺播出。这部剧以宋运辉、雷东宝、杨巡为代表，讲述3个时代先行者乘改革浪潮御风而行的探索与沉浮，勾勒出一幅1978年后中国经济变革的时代图景，再现了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峥嵘岁月。反映改革开放40年青春记忆的电视剧《我们的40年》每天晚上7点30正在江苏卫视幸福剧场热播中，讲述了从小将电视作为唯一娱乐的冯都、西城、肖战、殷春抓住机遇，紧随改革开放的脚步走上了各自的创业之路。下周一由管虎导演、俞灏明、吴谨言等主演的电视剧《外滩钟声》将在浙江卫视开播。这部剧以名叫梧桐里的上海弄堂为背景，是一部融合了亲情、友情和爱情的年代大戏。喜剧电影《天气预报》本月21日将在国内上映。这部《天气预报》是肖央最新导演的作品，讲述了一个现代人偶遇中国传统神仙风雨雷电四仙，共同拯救世界的故事。漫威影片《蜘蛛侠：平行宇宙》将于本月21日上映。蜘蛛侠是很受大家喜爱的漫威英雄，其实蜘蛛侠并不止一个，平行宇宙当中存在着风格迥异的许多蜘蛛侠。这部新上映的超级英雄电影就会让6位来自不同宇宙的蜘蛛侠并肩作战，携手拯救世界。由葛优主演的喜剧片《断片之险途夺宝》将于本月29日上映。这部新片有点类似于好莱坞喜剧《宿醉》，讲述的是几个男人断片后开始的一段冒险旅程。美国环球影业出品的动画喜剧电影《绿毛怪格林奇》将于本月14日登陆国内大荧幕。中文版《绿毛格林奇》由影视演员潘粤明配音，用声音来演绎这个古怪刻薄但又很可爱的绿毛小怪物。HBO 风靡全球的热播剧《权力的游戏》第8季近日再发一支先导预告，剧集将于明年4月播出。最终季只有6集，但每集的时长都相当于一部迷你小电影。预告中呈现了冰火交融、波澜壮阔的宏大画面。据了解，新一季中龙母和雪诺的感情线将是一大看点。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中午前后风力3-4级，阵风达6-7级，下午风力逐渐减弱到2-3级，傍晚前后转为偏南风。受冷空气影响，午后最高气温在-2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是-10度，天气十分寒冷，外出要穿上厚实的羽绒衣，注意防风保暖。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3-4级转2级左右，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4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于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快乐出击，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最近我们都在看《风味人间》啊，播到第六集了。我觉得这第六集啊特别好，为什么呢？你看以前关注的都是一些大菜，或者是看起来就让你特别有胃口、特别眼馋的那些菜。那这一集说的部分呢，却是容易被忽略但又不可或缺的部分，那就是调味料。 对。一道美食端到你面前，我们要看色香味意形养。那除了食材本身非常新鲜非常好吃之外，调料也非常的重要。 如果说主菜是红花，那调料就是绿叶。这酸甜苦辣咸，没有调味料，再好的食材也没有味道。 吓死我了，我以为你专吃红花呢。啊，这个，哎呀，这个 我专喝汤， 火有点大啊。 啊，你说有了调味料，这菜品才有滋有味，是吧？那这个吃菜的人感觉才爽，生活才丰富多彩吧。 对，你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口味，比如说香露，湖南人可能就比较能吃辣，或者说平时生活中就爱吃辣。 嗯， 有的人南方人上海人爱吃甜的。 嗯， 是吧？贵州人爱吃酸的。 所以说除了这个烹饪方法不一样，大家用香料的方法决定着大家口味的差异， 对， 也是非常重要。那事实上呢，人类对香料自古以来就有一种痴迷。你看以前我们看历史书啊，什么大航海时代的推动力之一就是去找香料和去抢香料。 对，就是有一种说法是大航海啊，因为葡萄牙和西班牙距离亚洲太远了，等到香料或者说中国的很宝贵的东西走到那儿的时候实在是太贵了，没办法，他们就大航海 了， 我自己去找吧。当时啊，就是香料花椒之类的在当地是可以充当一般等价物的，比如说我这几粒花椒就换你们家一片地，因为它特别的稀有。说到这儿，这个故事啊，给大家推荐一本书，一套书真的我觉得挺好看的，把历史写得津津有味。换一种方式讲历史，是吴军先生写的《文明之光》，就讲了大航海前前后后的故事，其中就提到了这个宝贵的香料开启大航海的这个序幕。 当然我们还得说回风味人间啊， 哎， 我们是四点有戏，这一集重点说了一个调味料，就是花椒。其实这是中国三大调味料之一啊，另外两种呢是生姜，还有一个可能大家想不到，叫做石竹鱼。 石竹鱼我还真不知道，但我知道有一种叫吴竹鱼，就是姓吴的那个吴。重阳节的时候做过一期节目啊，这个王维写过一首诗叫《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啊，来背一下。 嗯，遍插茱萸少一人，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咱们今天都不知道这个茱萸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啊。你发现很多当年的这个植物如果现在没有在食物中出现它就失传了，比如说我说的这个茱萸， 无茱萸 它就是一种香料、 嗯、 那个时候古人是把它放在这个菜里头的，但是后来这种烹饪方式失传了，我们也再也不用茱萸了，所以大家就不知道茱萸是什么了。它有点像那个蒿子的感觉，就像我们端午节会插艾，就是插艾蒿，它有点挥发油的那个成分，所以你九月九日插在把它插在头上或者插在身上的时候是一种自然的香味的，不是网上查到的表面特别光滑的那种像枸杞一样的那个东西，它其实是表面有麻点的一种芸香科的食物。芸香科比如说橘子呀、柚子啊、橙子啊， 怎么 都是。 好，那下面呢，我们来听一段《风味人间》里对于花椒的介绍。 花椒，果皮上凸起一粒粒饱胀的油囊，芳香精油充盈其中，复合的贴烯类化合物正是清新香气的来源。青藏高原东缘，自南向北，花椒渐次成熟。半个月后，岷江峡谷地带，花椒也进入了采摘期。安三娃家的收获季，被突如其来的雷雨打断。 你是 刘伟，来动吧。 成熟的花椒果实一旦被雨水打湿，采摘下来会变黑发霉，这是蕉农们最担心的事情。海拔2300米的高山，500棵花椒树，几乎是安三娃家的全部生计。好在第二天天气放晴。安三娃和工人们立即行动，手指在尖刺中穿梭，采摘花椒既要迅速，又不能破坏娇嫩的油囊。当天晚上，父亲安登杰整夜不能休息，花椒必须迅速完成干制。突然遭遇雨水，花椒能否在十几个小时内顺利爆壳，安登杰心中没有把握。经过烘干，去除籽石和果梗，干花椒的重量只剩不到20%。这是今年第一批收获。 花椒喽！ 干制花椒的气味更加丰富，原本清新的柑橘香，又增添了厚重的木质香气，与肉类搭配，简直天作之合。花椒在中国有超过2000年的种植历史。冷藏技术发明以前，人们用盐和花椒粉腌制肉类。花椒中的挥发油和生物碱，除了增添迷人的风味，还能延缓微生物滋长，为肉类保鲜。 花椒的木材的木质结构是比较密制的均匀，所以呢有这个美术工艺价值。花椒本身呢又可以作为防护刺梨，它的果皮可以做调味料，并且提取芳香油，还可以入药，种子呢可以吃，还可以加工制作肥皂。此外呢，它还有很多的作用，比如说杀虫啊、止痛啊、驱寒啊、致泻呀等等。此外它还有很深刻的文化内涵，我们请米夏来说说。 花椒还有一个东西你没说，在老北京有炸花椒芽，春天花椒芽是比其他香椿芽啊都要贵的，而且它有一个很雅的名字叫花椒蕊。有一个花椒蕊焖黄花鱼是很有味道很有品质的一道菜，因为花椒后来是有经济价值的。刚才香露介绍了那么多，你在春天的时候把它的芽蕊给摘下来了，那你就影响和阻断了它后来的经济价值，所以花椒芽卖的是比其他的这些芽要贵的。文化价值，文化价值，我不知道大家看清宫戏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包括《甄嬛传》里其实都有这样的台词，可能大家不知道，所以就没有理解，没有感觉啊。就他们说过椒房， 椒，花椒的椒，房呢就是房子的房。 哎，这椒房什么意思？让香露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椒房啊，就是给宫里的女性住的房子，后来用椒房就比喻宫女后妃了。 不是，不是一般的女性能住到椒房的，是很宠幸的才能住上椒房。 哦，你看这个《红楼梦》里有这么一句话，每月逢26日期准椒房眷层入宫请后，所以呢，就是你说的嘛，不是一般的人能够住的，是吧？ 就是用花椒来涂抹墙壁，就有点像现在的装修。他觉得啊，这个花椒很吉祥，而且花椒多子，花椒有暖宫的作用，所以这个后妃希望你多子，你早点怀孕，就赐予你娇房，其实是皇上恩宠的一种表示。 在这一集的《风味人间》里面，对于花椒的这个介绍用的篇幅是挺长的。另外呢，我看每一集的《风味人间》啊，都会说一说啊，这个国外是怎么利用这些食材或者是香料的。这次啊，拍的不是很远啊，就取景泰国了，因为泰国呢跟中国也比较近，所以说呢有一些香料的这种种植呢和尝试啊也是比较多的。在这一集当中呢，他们找到了一个小姑娘，哎呀，那个小姑娘太可爱了，抱着一只鸡啊，看起来就想亲一亲和摸一摸。 你是想摸小姑娘吗？ 作为一个爸爸，看到这样的孩子难道不想抱一抱吗？哎呀，当然别人的孩子只能看吧。他的妈妈是泰国人，嫁给了一个澳大利亚人，他们的生活呢，那是充满了香气。我们来听一下。 周末拉塔会把所有时间留给家人，这也是他充分展示厨艺的时候。准备工序繁复，需要全家人一起参与。家庭烹饪总是从椰子开始，用椰肉提取椰浆，静置十分钟，下层的椰浆另有他用，上层的脂肪高温萃取，得到的就是泰国人日常的食用油。多种香料制成的调味品叫咖喱，泰国咖喱酸辣甜香，最突出的特点是对新鲜香草的精妙运用。研磨香味分子碰撞交融，构成味觉和嗅觉的迷宫。用红色干辣椒替代新鲜青辣椒，取其奔放热烈的辣味，口感层次更加丰富立体。用椰油爆香绿咖喱，放入鸡块，椰浆为菜肴增添清甜的果香，又中和辣椒的刺激。最后加罗勒和柠檬叶，增强香味。每种味道都跃然口中，没有一种会独霸味蕾。香茅草常在泰国料理中左右逢源，清新温和的柠檬香气，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让清柠的酸涩和红咖喱的激烈携起手来。泰式酸辣虾汤，当地叫冬阴功，酸辣只是显性的外观，层次丰富的味蕾刺激才是让这道菜风靡世界的奥秘。 我们很多人都吃过泰餐啊，但是看人家做又是另外一种感觉了。就一个椰子，它能做出那么多这个做饭的食材来，比如说椰油、椰肉、椰汁儿啊，这搭配起来再结合什么香草啊、辣椒啊，你看了之后你不吃你就觉得饿了。 对，你看它色彩的搭配，椰子是雪白的，辣椒是鲜红的，香草是翠绿的，你就感觉活色生香啊，这个颜色就特别好，会引起你的食欲。其实任何一个地域的这种饮食文化都和它这个地域的物产有关系，那儿就是椰子多，我只能就地取材。 那你怎么不说冬阴功汤呢？这是我最爱吃的一道泰菜。 他们那儿香茅也多，所以就采用这种香料。 是，前两天我在超市里买了一包所谓的冬阴功汤调料，哎呀，那没法吃，必须得到餐馆里去吃现做的，而且可能用的香料得要正宗才是那个味道。还有这个咖喱，我也是看到了，这咖喱的制作就是把各种各样的香料混合在一起，然后捣碎，就变成了各种各样的红啊、黄啊、绿啊咖喱了。原来呢，就是我们只是看到就是他们做出来的那种咖喱饭啊、咖喱鸡啊浇在上面啊，但是第一次看到咖喱是这么做的，所以很佩服啊他们对香料的执着。也让我想到有时候看一些比如说在土耳其啊、在印度啊取景的一些大片，总有在那种什么闹市里面啊、还有集市里面追逐的那种镜头，总有这么一个场景，就是大翻了一盘，大翻了一桌香料， 瓤花椒面什么的。 对吧？好，接下来我们从泰国回到河北的保定。 风味人间里啊，这一集当中就写到了秋分时节，八角收获了。八角就是我们说的大料啊，北方人常吃的一种小吃，驴肉火烧，其实就少不了这个大料。其实我们吃驴火的时候，好像想这好像和大料没什么关系啊。 对。 但是八角是卤制驴肉卤汁儿里的一个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调味料。卤汁儿要是不好，您卤出来这个驴肉它就很难好吃。 嗯，这一集啊也有一个震撼，就让我想到了第一次看《舌尖上中国》那个采蜜那个镜头，就是八角是长在非常高的八角树上的。它这个拍摄的时候呢，运用的是一个跟拍，一般我们的长镜头啊是往前啊纵深的，是吧？跟着人物，它这次的长镜头的运用呢是垂直的，就是那个人爬树，爬一段时间，它这镜头就往上再挪一段高度。再爬，再往上爬，它的镜头再往上升，再往上升，你会发现，哇，八角树那么高，采八角竟然是那么辛苦和危险的一个工作。那么八角被采下来之后呢，要先煮后晒，最后呢，在晒的时候，在烘干的时候呢，它那个八角才裂开。此外呢，看这个剧啊，我也有学到好多知识。我觉得，原来咱们说八角香，对不对？但是可能大家不会认为八角甜吧， 嗯， 实际上它的甜度是食用糖的十几倍， 这个可能被大家忽略了，是挺甜，但没有觉得有那么甜啊。 是，来我们听一段啊，《风味人间》里面说驴肉火烧的段落。 全世界八角年产量大约4万吨，70%以上产自中国广西的温暖山谷。9、10月间正是最忙碌的时节，新摘的八角必须尽快处理。需要全家人一起动手，煮八角又称杀青，时间的掌控至关重要。太短，晾晒后发黑；太长，会损失芳香成分。天气变得干爽，北回归线阳光依然炽烈，地表温度接近40摄氏度，果壳中的八角茴香油开始凝缩，这种物质不仅独具芳香，还有浓烈的甜味，甜度达食用糖的13倍。八角的甜香在华北卤味中升腾，近8个小时焖煮，多种芳香与油脂共振，释放富于豪迈的卤香。火烧是驴肉的最佳搭配，这种起酥的烤饼以及滚圆和长条的外形，在河北被分为保定与河间两派。不论哪个派系，无不表皮焦脆，内里松软。火烧包容被众多香料再造的驴肉，喜爱的人把各种溢美之词送给他，甚至敢于将它与某种东方神兽的肉并称。 可以说，没有成功的卤料，就没有好吃的驴火。香料在食物中的作用可以说是画龙点睛的。八角是华北卤料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华南的广东潮汕，卤料更是非常的讲究，即使是自己家吃，也要严格控制各种材料的配比。而且呢，在南卤之中，关键的调料也不再是八角，而是另一种特别独特的调料，这就是高粱姜。 邱正奇让孙子带他到镇上的中药店，像寻医问药一样，潮汕人会精确称量，严格控制各种香料的配比。春节期间熬制卤水，在潮汕被称为齐卤，这是每家每户的大事。所有香料放在一起研成粉末，这是齐卤的第一步。73岁的邱正奇是江婆婆的大儿子，从年轻时开始，家里齐卤都由他来主持，下锅时还需要一味最重要的香辛料，高粱姜为南卤指引方向。这种姜辛香味厚，辣中带着甜涩，是南卤区别于其他各地卤味的标志性风味。豉油、鱼露共同作用，给食物蒙上迷人的焦糖色。卤鹅是潮汕地区祭祀的必备，也是毫无争议的头道年菜。更精致的卤鹅制作要从吊汤开始，猪大骨干贝熬煮，

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追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边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咳嗽不停怎么办？ 快用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清肺止咳化痰，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 不能牵动你的心，但能拖动你的车。 拒绝套路，人保直销车险，情话靠得住。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拖车搭电救援服务，冬日有人保，一享轻快车生活。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西二环复兴门桥南北向南方向有事故发生，造成后车排队，队尾排到了西直门桥。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朋友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想吃海参怕麻烦，海燕堂净干海参，晚上泡早晨吃，海参就选海燕堂。 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宜登山。白天北京地区大部时间受偏北风控制，有利于污染物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今天的气温在-2度到-10度之间，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是5，感觉天气寒冷。今天虽然扩散条件好，但天气寒冷，晒太阳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宜在户外晒太阳。生活气象指数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 可以呀、啊。 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装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米夏。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电视剧吧。在北京卫视播出的《幸福一家人》已经接近尾声了，下周一就要开播新剧《大江大河》了。听着名字啊就很大气，一会儿我们也会为大家来介绍。 嗯，这个《幸福一家人》可以说有点厚积薄发的意思啊。一开始我们其实并没有看好，也没有连续追，但是现在看来收视指标还不错，收视率已经超过了1%，最近几天更是达到了1%以上，遥遥领先于同期在播的卫视剧 啊。所以今年总算也有多了一部收视率超过1%的电视剧了吧。所以可见大家对于这种家庭伦理剧还是比较认可，是吧？当然我认为啊，这里面和李立群扮演的这个爸爸房永福 他的功劳是密不可分的。 嗯，就是演得真好啊。 上周我们说了，房家的大家长房永福得知自己得了胃癌，生命只剩三个月的时间了，他决定去修正自己教育子女中犯下的错误。于是呢，他通过起诉的方式啊，起诉三个子女，让他们不能太过于以自我为中心，帮助他们认识亲情的宝贵。好，用了差不多一周，也就是20集的时间，孩子们呢渐渐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和父亲以及身边的人都慢慢的实现了和解。 嗯，在这大女儿啊是董洁扮演的，一直都不太顺，性格也比较葛。她呢放弃了去香港升职的机会，也走出了上次恋爱失败的阴影，准备在一个月之内和一直追求自己的公司总经理结婚。这大儿子呢也不再坚持做上门女婿了，带着自己的媳妇儿回家住了。小儿子放弃了餐厅的职位，回到父亲的这个面条馆，就做面条的地儿，向父亲学习做面条的手艺，准备继承父亲的生意。所以这样看来，这个老父亲没白告自己的三个儿女，他的诉求一一得到了满足，一切看起来都不错。唯一不如意的就是老父亲生了重病，即将不久于人世，这个让孩子们非常的难过，也感觉到人生太遗憾了。为什么我们知道父亲这么好的时候，他却要离开我们？但是身为医生的大儿子呢，也在想办法为父亲寻找合适的治疗方案。我们在揣测啊，这个幸福一家人是告诉我们生活的现实，父亲就是去世了，还是会有一个圆满的温暖的结局，我们也拭目以待。 当然这确实是戏，所以呢在生活当中不会有那么多的巧合。你比如说吧，他的这个大女儿就一定要和原来不对付的公司的总经理结婚吗？啊，但是总经理啊是他们董事长的儿子，从海外回来，于是到公司里面呢第一天就和他产生了摩擦和冲突。 哎呀，长得特别帅，高富帅，而且还比他小。 嗯，你看这种戏是不是我们看多了呢？什么霸道总裁的戏。 嗯， 从这一点来说啊，幸福一家人我们希望看到的是这个烟火气的这种情节啊，感情也好啊，线索啊也好，但是总觉得这一块呢一下子呢又变成了有点偶像剧的色彩了。 对，就是希望它是现实主义的，就是它得是真实的，是吧？虽然是这是虚构类的作品，但是它要你看起来你是能感觉现实生活中的那种力量的。 对，包括他当医生的那个儿子，好，要和院长的女儿在一起。米夏，我就问问你啊，你身边有朋友和他们所在公司的领导的孩子在一起结婚的吗？ 哎，这我还真不知道。 太少了，就李立群这个角色我觉得还是比较接地气的，是吧？做面条啊，做了很多年，含辛茹苦一个人带大，咱不说三个孩子吧，带大一个孩子两个孩子的这种情况在身边还是有很多的。而且还有他那个小儿子看起来呢，我认为也还是比较接地气啊。 嗯， 所以幸福一家人啊，我们也是当成一个家庭伦理剧来看啊，我们还是去领会它里面的一些精髓吧。至于这个刚才所说的人设啊，就是就也别太当回事儿。我们再说到第47集，也是接下来要和大家来探讨的内容啊，就是这个房永福啊，先是让追他女儿的那个总经理王硕帮他搬面粉。那这王硕啊，在公司里是个总经理，没干过什么体力活，这搬面粉对他来说相当吃力。之后又把他叫到一家饭馆，这老爷子把自己的种种不满都和盘托出告诉他，又对这个王硕呢提出了几项要求。 这番谈话呀是两个男人之间的谈话，这两个男人之间关系微妙，叫翁婿啊。一个是把自己的女儿，我最喜欢的小棉袄，要托付给另一个人啊，另一个人要接过这个另一个男人递给他的接力棒啊。所以年长的这一个其实心里啊，这是属于五味杂陈。一方面觉得自己的女儿这终身有靠了，有了一个男人能够陪伴她，另一方面内心的那种惆怅，那种纠结，那种失落也是难以言表的。更何况这方老爷子现在不久于人世，所以他的心里啊可能更苦。我们来听听他是怎么对未来的女婿托付女儿的。 你要答应我，永远不可以背叛天心。 我答应你。 你要答应我，给他一辈子的幸福。 我 我答应你， 你要答应我永远不可以欺负他，要尊重他，有意见不合甚至于吵架的时候，你要无条件的先开口道歉。你要答应我不要跟他讲道理，要跟他讲感情，因为家不是办公室，不是讲道理的地方。你要答应我，在他需要你的时候，你要第一时间出现在他面前，给他温暖，给他依靠，不要让他孤单。这些事情不多，你都能答应吗？ 你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会不会都有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女儿要结婚了，这老丈人是吧，和女婿好好的谈一次心。 谈啊，这必须得谈啊。 必须得谈吗？我觉得分人吧，不放心才谈呢，放心的话就不用这么正儿八经的谈 了。这取决于每个家庭自己的交流方式、啊、我觉得很多人是要谈的，而且父亲在那一刻感情，你参加过多少婚礼发现那父亲已经痛苦的不行了，之前就哭，然后在婚礼上一开始那女儿 跨，婚礼能理解，那是 跨着这胳膊上去了， 公开场合呀， 公开场合才能控，要 hold 得住啊，但是大多数父亲都 hold 不住自己，泪如雨下、啊、 公开场合就 hold 不住了，都是普通人是吧，不像你这样见过世面上过台面。 不我记得我的年轻的时候帮我男朋友领回家的时候，我爸竟然就没有回头、哦、就在侍弄他的花草，就没和这个年轻的小伙子打招呼、嗯、后来男朋友还问我，你爸怎么不理我呀，哎，我当时也觉得我爸怎么没跟他说话呀，后来我才想，哎，那一刻我爸一定心里特别复杂， 怎么又带回来一个， 不我说的是第一个男朋友带回家的那个男朋友我爸没跟人家说话哈、 嗯。其实我认为这段对话呢，老爷子更多的是对女儿不放心，对于这个姑爷还挺满意的。 嗯，但是他后来，他刚才在台词中也交代了啊，嗯、就是说那个有家不是讲理的地儿，是讲爱的地儿，你要包容他，你要对他好，提出的要求不多，但是你能做到吗？一项一项的、 嗯、是。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就像你刚才说的那种情况，他对于男方可能不是很认可，但是呢，女儿非嫁不可，是吧？这个几匹马也拉不住他。 一般吧，如果女儿还挺优秀的，爸爸会觉得谁都配不上我闺女。 那也不，他们还会用一些其他的标准来衡量。所以呢，看不上女儿又嫁，那得，那就好好谈一谈吧，是吧？第一，你要努力啊；第二，是吧？你别辜负了他的感情啊。第三，各方面吧。 啊，你现在就准备准备吧。要说香露啊，是两个女儿的爸爸，今后你得谈两次或者不止两次。 哎、 啊，不，这女儿交不同的男朋友嘛，这很正常。 哎呀，这也是个考验啊。 是啊， 是。 你那个时候你就会理解了，现在你还忒年轻。 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不会说什么家里不是讲理的地方，家里是讲什么？讲情的地方是吧？ 啊，讲爱的地方。 我认为家里既是讲爱讲情，也应该是讲理的地方。 嗯， 啊，为什么呢？我们来说说我们的看法啊。我觉得在家里该讲理还讲理，该讲情还讲情，不能只有情没有理。你看这个父亲不就是这么做的吗？是不是在家里只讲情不讲理，所以把女儿教育成有点忘恩负义的感觉，后来才追悔莫及。那么同样，你两口子过日子，也许在气头上你不要去讲理，但是气儿过了之后，还得分出个子丑寅卯来，要不然的话、哦、你说在外头那得多横啊，是吧？ 是， 我们家狗不咬人，这不都在家里弄的吗？ 我觉得是这样，老爷子说这句话的意思哈，就是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嗯、你应该看他放在什么条件下说， 什么情境下、嗯、 对，因为两个人过日子，这咱俩家庭都不一样，性格也不一样，那肯定是不可能完全对上茬口。如果就是都按我的来，或者都按你的来，或者都按一条规则，这俩人过日子可能真的就没法含融在一起了， 对， 矛盾会更多。在这个时刻这个条件下，我们说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在这个戏当中啊，这对儿小夫妻吧，其实他们的性格还是有很多冲突的地方，比如说一开始就打架，是吧？所以呢，在结婚之后，自然免不了有很多的矛盾产生。就像这种夫妻哈、啊，应该更多的讲情啊，不应该讲理，但是不能够忽略，要不然的话呢，打着打着就容易升级， 但是有一些我觉得感情特别好，都不用讲理，互相的谦让，互相的理解，互相的包容。 我觉得这种是比较少的，十家里能有一家，一般都是磕磕碰碰下来的。嗯，这没办法，搭伙过日子嘛。等你过着过着，你就特别理解什么叫搭伙过日子。 嗯， 婚姻是情感和经济的共同体。嗯， 米夏就是这么理性。 谁说我理性啊？ 情感和经济的共同体。 嗯，我老公比较理性。 钱都归你管，是吧？ 嗯。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翁婿对话，在孩子要结婚的时候，也要好好跟孩子谈一谈。那这谈的就不太一样了，是吧？自己人是吧？有什么事儿啊，你别和对方吵，是吧？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 就是说你自己也有毛病， 啊， 你也不是个完人，是吧？ 来，我们俩模仿一下，好不好？ 你演我儿子 也行。 孩子， 哎， 以后我和你媳妇儿掉河里，你先救谁呀？哎，这是个多刁的妈呀！ 妈， 哎， 你当年就这么问我爸来着，又问我，你烦不烦呢？ 你爸现在， 爸，妈问你呢，你救谁？妈，我先走了啊。 你爸现在已经跟我绝交了。 好了啊，关于这个幸福一家人啊，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吧哈。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不打太极，快乐出击。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四点有戏。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说2018年最后一个月要上演的大戏，那就是《大江大河》。 《大江大河》，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已经给大家介绍过啊，这是正午阳光打造的一部新剧。也非常受瞩目，他的主演有王凯、杨烁、董子健，以各自的经历反映国营经济、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的发展变化。现在这部剧的片花呢，已经在北京卫视播出了，下周一，也就是12月10号就要正式播出。此外呢，还有《外滩钟声》《江河水》《那座城》《这家人》和《北部湾人家》《我们的青春》，还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都将陆续开播。 首先来听一下《大江大河》的预告片吧。 小辉， 咱们考上大学了。 姐，我真考了全县第一。 人民日报1978年4月7日发表的社论，要支持青年人报考大学。 重要文件指出，招生主要看两方面，不管出身什么家庭，重在本人表现，只要爱党爱国家。 社会是一个大学，你们上不了， 要支持青年人报考大学。 承包的事我担着， 你怕什么呀？ 还年轻，没经历过事。 我是自愿放弃的。 是你害了我。 你说什么？ 我这个黑五类的狗崽子，就算考了全县第一，就算我姐我放弃了民族，我还是上不了大学，害了我们全家的人。是你 有文件下来可以给摘帽了，可是他们总是让我等。 国家那么好的政策，都让你这些歪曲和人们弄错了心了。 我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把所有的地分配到你们每个人头上，举手表决。 爸，录取通知书到了。 自由之于人类，就像亮光之于眼睛。 你给我一年时间，我一定会带着小雷家发家致富。 今天有钱花，有肉吃，有鱼吃。 这《大江大河》呀，是正午阳光出品的。据看过片段的记者反映啊， 王凯呀、杨烁还有童瑶在剧里的表现还是不错的。此外呢，这个剧情呢也做了一些年轻化的处理，换句话说就是没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看也是可以轻松入戏的。 12月10号在北京卫视和东方卫视同步播出。 今天的四点有戏啊是内容满满啊，我们从吃的风味人间，再到看的众多改革开放题材的电视剧。 转眼之间2018年啊就要过去了，而我们呢也将迎来了12生肖里面排在最后一位的金猪年。那说到猪年呢，我们脑海当中啊想到的都是